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童音，第85集。当天客户那边的负责人便加了何修义的微信，不过他很奇怪，竟然问何修义， 这 ID 是什么意思啊？ 没有意思啊。每次加人微信，何修义都必须扫码或者被人扫码，再不就是由中间人发送名片，从来不讲他 ID。 他的 ID 是怡怡大好人的拼音，他只告诉左然一人。当时母亲生病，他为了与医生联系，随手注册了个微信，根本就没有思考，也没有料到微信会这么火。后来微信上边好友数量越来越多，换号不大方便，就一直用着了。心想反正 ID 不明显，只要避免提及 ID 就不会被人拆穿了。谁知偶然还真能碰到问他的。通过微信，客户又详细地阐述了公益广告战略目的、目标受众等等信息。何修一听了感觉还不错，点头答应，很快签约，等待正式的进棚拍摄。何修义完全没有料到的是，一周之后客户广告内容变了，主题还是那个主题，创意还是那个创意，可是好几篇广告的具体内容变了。原本公益广告是足球篇、篮球篇、古筝篇、古典舞篇等等，可是客户经过讨论认为不够有冲击力，于是改了一个方向，这回绝对吸睛，几个广告全被改了。其他的明星其实也还好，而最具有挑战性的被留给了何修义。他将与一位女明星一起两相对比，共同组成结婚礼服篇。那个女明星长相十分硬朗，即将反串男人，穿着男士西装，而何修义则要反串女人，身穿女士婚纱。何修义懵了，他也知道客户这东西不能信，每个领导都要推翻前一个领导，广告方向一天一变，底层员工也很心累。然而这次有点离谱，本来何修义还以为自己只要弹弹琴就行了。何修义很犹豫地道，这个好像。 哎，不会雷的，不会雷的啊。放心放心，身穿女士婚纱也是那种非常硬朗妖艳的风格的。我们有最好的造型师摄影师，最后效果一定非常和谐统一。哎，不会是你想的那些普通婚纱呀，而是那种大气类型，不一定是白的，也可能是灰的，甚至红的绿的，到时候搭配一些十分硬朗的披肩呀、配饰啊，还有妖艳的妆容发型啊，让阴阳两种气质完美的过度融合，拍照也是选取最合适的角度，可能都不会选任何的全身照的。 我 相信我们结婚礼服片只有何修义合适啊。 何修义很清楚自己长得妖媚，从出道到现在这词一直在他身上。 与其他几篇一样，男女明星不会出现在同一幅广告上，每张图片里都只有单人，没有拉郎配的意思，广告的目的只是互相对比，互相烘托。 求你了，这套效果肯定特好，比之前好很多。而结婚礼服片则是点睛之笔，只有你能拍啊，你走了就完了。 何修义一向人好，瞧见这个小伙子说有他这个广告就能成功，没他这个广告就要完蛋，也不禁心软，也许真的可以试着相信客户一下。 唉，好吧，算了，我是专业演员。 专业演员就是什么都要拍的，什么都能拍好，何况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主题，也想参与这次拍摄，为反对性别成见，也为人的自由贡献一点力量。只是真的可能不雷， 何修义感觉到参与这次公益广告的总共有几十位明星，也许只有自己一个人会被喷得特别可怜，别人都可能是涨粉，只有他会掉粉。很快广告拍摄正式开始，婚纱礼服片与其他几片一样，每张图片只由一个人单组完成，男女明星不会同时出现在一幅照片中。广告的目的只是对比，两个角色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男明星那幅叫婚纱礼服片上，女明星的那幅叫婚纱礼服片下，其他系列也都是由上下组成。何修一拍上午，女明星拍下午，连见都见不着，更别说同框了。何修一早早地赶到了摄影棚，他一出现，三四个造型师立即迎了上去。何修一本以为会戴假发之类，谁知竟然没有。至少何修一能轻易地感觉出来，自己还是自己。第一套婚纱是抹胸式的，抹胸式的礼服一直都是很流行，可谓经久不衰，是女明星出席活动或者参加各种 party 的常见款式。整件婚纱上身布满高级亮片，留意出了一种似金若银的光。婚纱外面，造型师为何修义披上了一件黑蓝色的面料光滑的男士长风衣，风衣面料较硬，有大荷叶一般十分不规则的领口以及前襟。造型师将领口前襟整理了一下，上边放松，下边收紧，露出模特精致的肩膀和锁骨，同时藏起了婚纱下身 A 字裙摆。婚纱若隐若现，旁人只能瞧见上身范围不大的一块婚纱，婚纱上的亮片在暗色外套中隐隐闪烁光彩。何修义走进了里间的摄影棚，客户指着一个老外介绍说，这是马丁，法国非常有名的时尚摄影师，哦，不是专门拍广告的。嗨，马丁意识何修义站在太阳灯下，低头摆弄数码相机，又指挥灯光师调整各太阳灯，何修义便安静地等。十分钟，拍摄开始。按理说，模特应当知道要摆什么造型，可这次很特殊，是婚纱照，何修义真的不明白该做哪些事情。因为客户事先打过招呼，马丁也不恼，和善地指挥道， 你把手和手腕全都露出来。 嗯。下半身的灯光较暗，何秀一的骨节分明，手和手腕明显是男人的，搁在蓝黑色风衣的前面。 别笑，冷酷，对对。 嗯。目光不带温度，何秀一抿紧唇，没有人想得到硬朗的风衣下是件抹胸婚纱。马丁一连拍摄了十几张，末了还赞叹道， 你的肩膀和锁骨太漂亮了。 谢谢。左然也很喜欢看他的肩膀和锁骨。 OK。 马丁抬腿踢过去了一个凳子。 脱了风衣，坐凳子上，来张上半身的特写。 好。脱了风衣，裸露的肩有点别扭，怪异感很清楚地告诉何修一，他此时正身着一件女士婚纱。没什么别扭的，他想，就当上身没穿好了。作为男人，没穿都无所谓，只露肩膀应当更无所谓。马丁重新打了光，又指挥何修一， 哎，姿势爷们儿一点。 嗯。何修义含起胸，两只手搭在两边膝盖上面，侧头望向地面，脸上浮现了一个极为不耐烦的表情，眉心微皱，双唇微张，眼睛半眯，一边眉毛略向上飘。 OK, no problem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